嗱，今晚咧同你哋請到咧吳明德教授上嚟啦，開心啦！Hello, 開心就要支持我哋節目咯，捐錢同埋咧同我哋 share 嘅節目，無論喺呢個 Facebook 好啊，或者係 YouTube 好。嗱，咁啊，你今日咧就探過仁哥嘅何俊仁，咁嘅情況點咧？我真係好想問候下佢啊！ 我今日喺佢 office 做節目啊嘛，咁啊佢已經咧恢復嗰個勇猛精神啦。 哦 ，very good，very good，OK， 即係踴躍發言啊！ 踴躍發言，不過即係真係受傷啦，即係因為佢啲。基後邊咧俾咗七八條嗰啲大棍大嘅藤條啊棍啊幫你，咁佢就嗰啲肌肉咧即係脹曬咯。咁即係譬如好似咁樣，我掂一掂佢都痛嘅，即係咁樣掂一掂 要敷咯喎。 係啊，掂一掂都痛。咁佢所以坐喺度好似機械人咁咯。 哦 ，OK， 坐機械人 辛苦㗎，即係我諗年紀問題仲要多，我諗比平常我如果後生仔應該兩個禮拜啦，我諗佢要。一個月嘅， 一個月， 即係先至可以唔係機械人咯。 哦， 如果唔係你就咁擁一擁佢，佢都痛嘅。 擁一擁都痛啊！ 係啊，因為即係我哋諗下，我哋細個俾嗰啲小學嘅時候，如果俾打藤條嗰啲，係可能咧嗰啲力度可能大十倍嘅。係係。但係咧喺呢度咧，搏落你後邊喎，所以佢已經咩啦？因為佢本身比較。後面呢他都叫做圓了嘛個人。咁佢一日你從後打佢呢係兜嘢即係搏落去呢。咁佢都唔敢即係唔敢望後面即刻向前走。走咗廿碼到咁佢因為始終都係年紀問題個膝頭哥軟一軟。咁已經中咗八九藤大藤條嚟嗰啲好粗嘅。 係係 好啦咁。咁佢瞓落坐落個地下，即係焗住跌落地下，焗住咧望一望，擰轉頭望佢哋咧，因為佢驚，即係呢個下意識反應嘅嘛，你打你梗係走噶嘛，咁啊走撲咗落地下，翻轉頭望嘅大喝佢哋話：你做咩打我咁啊？咁做咩打我？嗰啲人咧打個突，跟住望一望佢就走咯。 係嚇哦，其實。他哋都是心虧的理虧的知道 嗎？當然他都是收錢做事即是他沒有搏他的頭但是就搏他的身體即是其實很多議員在這個行為上即是是不是要禁聲是不是因為接下來有選舉要給一些顏色那些呢因為他橫跨很多界別嘛即是他是支聯會的現屆主席以前又做過支聯會主席他又是做過三屆民主黨的主席現在也都是他們民主黨的資深黨員給很多 advice 他們選舉又幫很多人 sponsor 支持很多人又是在國內呢幫一些維權律師即是帶嗰啲維權律師啲聲音出去國際啊咁，咁最新就係佢哋嗰個四人幫，即係 聯係佢四人幫排尾， 佢最後生啊嘛，佢最後生咁最老嗰個可能係阿李柱銘，跟住可能阿黎智英，跟住到陳方新咁，咁佢哋呢三個都危險㗎，危險嘅，因為咧如果係因為呢個因素，咁啊下一個可能係佢哋㗎咁。 OK， 真係我都唔知點解要搏打何俊仁。佢又唔係參選。即係勇武唔輪到佢。OK， 佢都係和理非。咁即係六四咧已經過咗幾個月，過咗五個月啦。OK， 亦都唔輪到佢。咁點解要砌佢咧？係咪想刺激選情咧？真係真係難講嚇。 咁我哋用和理非嘅心態同埋咧。我哋點解要個選舉呢？呢個選舉就係我哋基本上香港八十年代嚟咧，第一個推出即係我叫代議士嘅系統啊嘛。咁Toby 哥你就好熟啦，因為嗰個年代你都一路有參與整個發展啊嘛。咁呢個係唯一我哋香港咧諮詢機構嚟講係今次啊，過去咁多年係每一個選區都有候選人競爭。所以今次很重要一陣我們有機會再 講是啊再過再講一下即是嚟緊的禮拜日呢就是區議會選舉了是泛民有史以來最好形勢的一次 是啊 但是會不會個形勢真的影響到個選情呢 陣間先討論啦。今晚咧叫你上嚟咧，都係想討論咧以下嘅題目。 好啊， 唔該嗱。咁咧就美國呢個眾議院咧，今日即係香港時間嘅朝頭早咧，就通過咗參議院通過嘅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OK， 咁當然兩個版本係有啲唔同，佢哋已經係整合咗噶啦。咁我法案咧個內容唔多講啦，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咧。而家咧就中方咧，尋日咧呢個就發表咗七個抗議，一日之內七個抗議，今日陸續有嚟。咁啊 ，anyway， 咁仲有咧，王毅今日朝頭早咧就見咗美國前國防部長，即係王毅即係外交部長啦，即係全個中共領導層西裝最正嗰個係咪？ 立你啲頭最多 嘅，係啲西裝好貼身嘅，一定比佢老細嗰啲西裝貼身啊嚇，咁啊。Anyway， 咁啊就係冇咧係惡形惡相，呢個係敵人嚟啊嘛，見美國佬呢個係敵人嚟啊嘛，係講得用個語氣就話咧呢個咁嘅人權民主法咧就會毀掉香港，同埋毒化中美關係，但係講得好溫和嘅，即係唔係咧？即係如果大家稍為有啲記憶咧，王毅舊年喺加拿大即係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去訪問加拿大嘛，有一個加拿大嘅即係鬼妹記者就問佢即係中國人權狀況咁啊，佢即刻嗱嗱你冇資格講，只有中國人民先有資格講。哇！你睇下佢嗰種惡啊，同埋其實係冇禮貌，冇禮貌。今日好唔同，即係咧呢個中共就欺善怕惡嘅。Anyway。呢、這個陣間我哋稍後討論啦。我叫得你上嚟嗱，依、今晚叫抗美援俄。而家咧就要抗美，咁咧就要援助林鄭月娥。咁咧即係以前中共咧就講抗美援朝，我哋一般所理解嘅咧就叫做寒戰。咁陣間先講呢樣嘢。我叫得你上嚟，第一件事問你先。今日股票咧就跌咗422點。咁咧之前有啲人諗住咧呢個。哇！過咗人權民主法，真係一個大震盪嚟嘅喎。香港搞成咁，應該股票就係暴跌嘅。咁結果尋日好似跌咗500多點嘅啫，唔多嘅。今日都係跌咗422點，係咪其實政治問題對香港嘅股市影響甚微？其換句話嚟講，其實真係冇乜差作用。哇！知你包圍幾間大學，射多10000個催淚彈都冇影響咧。我想都問你啊，真係請教一下啦。 首先我哋要咧將啲圍住你嘅所有客觀形勢咧，將佢咧概念化，就好用一啲 model framework 或者一啲 concept 去講清楚。咁你就好容易一睇就有立體嘅感覺。我哋成個大框架就中美大原則咧，就係中美貿易談判啊嘛。喺嘅小框架咧，就係我哋嘅香港嗰個而家過去5-6個月嘅抗爭行動。咁呢兩樣嘢咧，就係引致抗爭行動就引出咗嗰個民主與人權法案啊嘛。而咧這個民主人權法案就好似我哋嘅壓力板喺大我，即係大框架同小框架裏邊壓嚟壓去。咁邊一個係要 leverage 呢一個中間呢一樣嘢咧，係令到佢個優勢大啲咧？就中間兩邊咧就係中美喺度壓嘅啦，大家喺度壓。好，咁我哋過去你淨係問我。點解短期嘅股票，好似唔係好正式反映到而家要擔心嘅，又好似咩點解佢唔跌佢3-4千點嘅咁？ 係啊， 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咧小框架，即係人主民權法案係對香港好噶嘛。咁點解對香港好咧？就係因為呢個係人哋美國嘅內政。美國內政咧又要去翻咧1992年，佢哋嗰個香港關係法，咁呢個香港關係法咧，其實係邊個做作者嘅咧？即係邊個草帶頭草擬咧？就係而家推動嗰、那個喺參議院嗰度擺得有權擺上嚟幾時去傾嗰個咧麥康奈爾，即係個議長，即係參議員嗰個議長。咁參議員呢個議長咧，係因為咧參共和黨。 控制了一個參議會 參議員， 係。咁佢就係做咗參議院長，就係、是、咧共和黨嘅參議員嘅議長，就係麥康奈爾。咁佢自然就係會配合到佢最後美國現任嘅共和黨嘅總統，佢有所需咯。好啦，咁喺眾議院過嘅時候咧，全票通過，擺咗喺度，佢咧就嚟做一個咧睇下幾適當時候去用，但係佢用嘅時候咧都要睇嗰個大框架，就係中美貿易談判。咁一路咧，我哋喺10月11日，阿劉鶴喺個辦公室裏邊，美國總統嘅辦公室裏邊，係親口對住個鏡頭，武槍指住佢嘅。佢自己講話啊，我會幫你咧，未來兩年買400至500億啲農作物啊，加埋嗰啲有關嘅物。即係嗰啲農產品啊咁，咁然後啊，我哋翻去咧再傾個細節，咁諗住喺11月16日智利會合簽。咁啊，上個禮拜過咗11月16日啊，因為智利唔開會。咁啊，下一個階段就係話喺12月15日就係新嗰啲貿易咧，有一啲喺排咗喺度，加唔加個新關税？咁唔單止呢啲係咁，原本加緊嘅關稅咧，係講緊而家大約3000多億啦，美國收，會唔會再加啲關稅？咁換言之，你喺12月15日之前，你要簽妥曬啲嘢，就係咧第一階段嘅協議啊嘛。咁我哋以前都分析過，第一階段協議對兩個國家嚟講都係咧有所好嘅，即係各取所需。所以我哋話上一次我哋上嚟嘅時候啊，場波係踢成上半場完咧係4-3， 係啦， 美國攻入4球，然後咧中國攻入3球，而最重要嘅第四球領先咧就係咧可以咧所有金融服務業可以咧全資擁有美國喺大陸做生意，呢球啊嘛， 係 好啦，有呢個咁嘅背景你就知道啊，點解麥康奈爾一路擺度咧？不想拿出來就是希望快點簽了個文件，不要節外生枝， 是的， 但是沒辦法，因為呢突然之間在過去一個星期，香港的攻打中大跟著攻打理大這些圖片一出來，令到呢以前3個星期前他們因為 NBA 事件呢，令到全美國每一個家庭都呢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呢知道香港的年輕人用身軀、用血汗去爭取自由民主，爭取嗰、那個法治嗰、那個基石，嗰四大基石就係我哋嘅普世核心價值。所以咧，全個屋每家每户咧，美國嘅人民都知道。咁啊，本來靜咗嘅，靜咗一兩個星期，跟住咧談判好咗啦，係咪？即係10月11日，本來咧就。大家都話啊簽咗先啦，咁所以佢咪擺喺櫃桶啦。但係見到呢啲圖片咧，啊所有嘅家庭又知道香港嗰件事咧，哇原來攻打大學。咁咧攻打大學喺世界歷史上邊咧少之又少。包括我哋咧最近中國嘅8964民運，鄧小平嘅黨政軍嘅主帥啊，控制實權都唔夠膽下令攻打北大同埋清華。明知咧裏邊係製造所有嘅架撐噶啦，啲學生喺嗰度咧槍道噶啦，都唔打，梗係有佢原因啦。因為大學自古以嚟1000年前到而家都係咧由德國創立嘅大學制度啊，都係神聖嘅地方嚟噶嘛，所以唔入得去噶嘛。咁呢個係所有西方人文明世界咧對大學嗰種。學術自由同埋嗰種神聖嘅尊重， 起碼係表面嘅尊重。 咁所以你咪激到佢哋所有美國嘅家家户户嘅人咧，出嚟咧表達意見啦。咁民意一出咗嚟之後咧，總統冇辦法啦。咁而家個倡議人咧就係Marco Rubio， 咁佢咧就把握呢個時機就去揾議長傾偈，由議長再去決定係咪即刻攞出嚟。咁佢發覺嚟緊。出年11月大選，如果而家唔攞出嚟，即係我唔順從民意，所以咧一攞出嚟就係一係唔好做，一做咧就係擺喺個 hotline 度，咁令到咧全部參議院，你邊個反對嘅你自己痛陳厲害啦。如果你唔反對某一個時間，我哋就可以過咗，就係 unanimous， 咁啊變咗而家係全票通過啦。好啦，全票通過咁 等Trump簽。Trump 中間咧呢個簽個方案又即刻咧兵貴神速啦。而家佢哋已經參眾兩院已經決定咗用參議院嘅方案啦。咁咪冇嘢拗啦。而家就擺咗喺Trump嘅台面。咁Trump咧，如果十日內唔簽咧，就自動生效。咁呢十日咧，其實Trump一定會簽嘅，因為咧佢要選總統啊嘛。點解啊？Trump其實好冇實權嘅總統嚟噶嘛。冇實權，即係冇實權嘅原因就係所有嘅實權揸喺美國嘅選民度啊嘛。美國嘅民意就係幕後嘅實權，而幕後嘅實權就係話俾美國總統聽，你好卑微嘅啫，你要睇我哋呢班老細咧 嘅面色。 面色，而我呢班老細就係全美國人民嘅選民，咁所以我哋可想而知咧，喺美國嚟講通過咗呢個法案，但係點解會係令到香港好咧？咁所以你琴日禮拜一二通過咗，點解咧都會咧個股票咧係咁升咧？升了兩天到昨天才稍作調整，今天呢就大調整了 422點而已， 但也未回去上個星期五的位置嘛。是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通過了一二通過了已經知道會通過這個民主人權法案，股票升，因為我們星期三要 mark 價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 mark 價，所有的大國企，所有譬如話最主要係騰訊，一定頂住呢啲科網股嘅，同埋一定咧係大國企頂住嘅，咁所以咧禮拜三佢收咗市之後咧就要咧作一個mark 價，咁你個大市個 mark 價喺佢機制裏邊佢要咧可能用十日用咩嘅mark 價，然後咧反映翻去我哋美國上市第一上市地位嘅阿里巴巴佢個。價錢呢，如果你香港大調整，不是影響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的價錢，那可能用過去一個月或者過去十日的平均價來 mark 這個價格嘛，然後再作一個 discount 或者 2% 或者 3%， 那這個是它的機制來的。那在這個機制，即是說所有保薦人或者所有香港的投行有份參與這些的人呢，都不想個市呢是跌嘛，那所以星期一二不一路頂住咯，到禮拜三有啲人偷步要沽啦，咁佢咧就有稍微調整啦。咁都係得一樣嘢啫，就係因為佢哋明白呢個民主人權法通過係鞏固香港作為特別關稅區嘅地位，咁係幫緊香港。as a whole， 即係嗰個咧做生意啊，同埋咧香港因為鞏固到個民主人權法咧，係鞏固香港個四大普世價值，最重要裏邊就係諮詢自由。 資訊自由係 係啦，同埋咧法治 係 好啦。咁呢個資訊自由咧，就係你知道嘅嘢唔會早我十秒， 係 一同步嘅話，咁我哋先至可以公平競爭啊嘛。 係 你係投行，我係投行， 係 我係內地嘅投行，你係 香港投 行，你係 香港或者美國 投行， 係 我唔會知早你十秒鐘噶。 係 咁呢個元素咧，就令到咧香港可以繼續持續。做環球國際金融中心，當你是投資者、國際投資者或者香港的投資者，一看到，哦，我不用怕了，原來呢，外面的世界級的投資者或者世界級的投行，會因為這個民主人權法案通過呢，更加呢強化他繼續在香港投資的信心，那他就不會撤資了，資金不會拿走，而可以呢繼續呢鞏固香港這個呢、這個地位嘅話，咁做咩個股票會跌落去咧？唔會㗎。好啦，到今日啦，今日就係因為咧，唔係民主人權法案啊，係因為咧中美貿易談判，琴晚黑白宮嗰啲有關官員咧講咗嘢喎，講咗嘢話，我哋都仲係想簽，不過 係 似乎中方咧就有一啲困難俾咗我哋啦。咁咧，似乎咧，我哋係咪可以咧喺十月十五號之前簽到咧？如果簽唔到，總統先生就會加關税，係呢個 news 咧，令到香港跌四五百點啊嘛。 係， 咁呢個係大，我哋話叫大框架。呢個大框架係影響咧國際投資者對中美貿易，包括去到邊度咧？去到我哋歐盟，即係譬如話英國嗰個倫敦金融中金融中心，德國法蘭克福的 股票市場，它都會反映這個大框架的，不只是香港。不過香港呢往往呢就是在美國一做完之後，它是做到我們香港時間晚上五點的嘛，我們接力就是九點半開市，所以呢就在香港呢就會立刻反映出來咯。好了，反映出來之後呢，就是說全世界的投資者在香港玩的話呢，他都是不喜歡呢那個中美貿易談判繼續打下去，但是呢他又未曾斷氣，所以呢 消息說即可能要到下年年初才簽喔、 哦、下一年年初最簽就是呢又回去五月那個加力關稅，跟住呢又八月加力關稅，九月加力關稅， 是 那個步驟。咁次次呢你就係呢用錢咋嘛，但譬如而家加到而家未講去到十月十五號，而家呢兩邊收對方的關稅呢蝕，最後呢個 net 啊，個 net 呢係我哋中國呢要交多400亿美金一年嘅關稅。咁呢400亿就係全中國人民付出俾中國領導層的決定，而他們的決定呢就是用錢去拖時間，用錢去買時間。那你想到他這樣做呢，就是既然我都拖了19個月了、用了這麼多錢了預備，那我不如給你加吧，是不是要我拿多200億出來、拿多200億出來，然後呢就變成我相差600億一年、然後去拖多你呢、9個月，然後看你呢、Trump 你張選舉底牌得不得。如果是這樣呢，那我們就要在投資上你就要看通一件事了，就是那第一階段它就很甩甩了，未必是在12月15日之前簽到。如果簽不到的時候，那你要怎樣？你不可以去到那麼盡那麼樂觀咯，你要呢作為一個調節咯。如果你問我呢，我呢就說我不會看得它那麼差，因為呢它們大家有需要，那最好的position 就反而在美國簽了之後，他就告訴所有他南部的票倉、農產的當地的白人的票倉、告訴他們聽，足之呢我贏了他一年400億之外呢還可以、還可以現在呢幫襯我們買多一些、所以呢選票呢就歸我了、好了，如果他不簽呢，他又會說我每一次呢都想跟他簽、退讓了三次，這三次退讓都是我加他關稅加他關稅加他關稅、但是加極他都在這裡扭扭零零扭扭零零扭扭零零、最後什麼呢，他就是想我輸咯，想我輸。如果你們都曾經做過全體是擁護過我支持我加關稅的選民，是不是件事呢不是我想不跟他談成、是呢我想拿回一個公平貿易離翻中美道啫，咁只不過佢都承認噶，不過佢而家傾唔掂條件啫嘛，傾唔掂條件，可能佢嘅 hidden agenda 就係想拖我，希望我輸咯，咁咁你更加要支持我咯，咁佢就會咁樣同佢哋嘅美國選民咧去交代咯。 嗱，即係特朗普就有咁嘅咁嘅部署啦。 冇錯，係啊。 嗱，呢喺美國嗰邊咧，但係香港而家咁樣。托市咪托得好辛苦咯，即係下個禮拜二阿里巴巴上市，喺香港第二上市，嗱咁咪托得好辛苦啊！ 貴平咧，佢收得貴平咧，反而唔重要。 係， 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多咗一個第二市場。 係， 代表咧呢只股票喺投資者眼中，我能夠套現。 係， 嗱，佢係驚一樣嘢啦，即係阿里巴巴點解要做多呢一步咧？咁急去做呢一步咧？就係六個月前。未曾有呢個咁嘅運動之前，佢已經咧入咗港交所要做呢樣嘢啦嘛。因為佢已經係睇到當時已經打咗13個月嘅貿易戰啦嘛。佢係擔心咧，你美國第一上市嗰、那個美國交易所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哋嘅股票，等於我哋香港嗰個證監， 係美國證監， 隨時話俾佢聽，你俾多啲資料我。 係， 因為而家咧。我哋啲美國 investor 需要咧核實你多啲嘢。好啦，咁喺美國嚟講，你嚟上市係容易過喺香港上市嘅，因為咧上咗市之後咧，我先至要你 disclose 更多嘢。 哦，即係OK 啊。 但係香港咧就傳統有個責任咧，中國人嘅傳統就係、是、你都要睇下佢得唔得先至俾佢上啦。美國話 我呢個市場就好似喺Galaxy 咁，我賣台俾你啫嘛。 嗯、 好啦，賣完台俾你就要跟我呢度規則。 嗯， 你掛咗牌之後咧，我想攞咩你就要俾。係。咁咧，所有嘅參與者咧都係同一時間知道你啲 disclosure， 你唔好有隱晦嘅嘢。 啊，先俾你 happy 一陣先，大家 good 咗有啲水，大家都立咗先。 所以佢擔心嘅嘢係啱嘅，作為一個咧負責任嘅企業、嗯，因為你要擔心你嘅上市。個地方嗰個監管咧，突然之間佢收緊咗， 係 收緊咗，可能佢配合咧美國政府嗰個取態。 嗯， 咁如果佢收緊咗，佢話俾你聽，我要多啲，你知啦，我要派人嚟睇下你盤數同我盤數，你公布條數有冇差異都得噶嘛？去到， 嗯、 如果係咁嘅話，佢話喂，你千祈唔好嚟啊！咁，誒咁得啊，你聽日停牌啊！嗱、 嗯， 聽日停牌，咁你作為一個股票，最重要的一樣嘢，除咗個價值之外，就係佢能唔能夠咧喺第二市場流通啊嘛。 嗯， 即係譬如$100嘅嘢，如果我等錢使，你話跌50%，我都想攞$50翻嚟。 係。 咁咧，如果你冇咗個市場，我咪 連嗰$50都冇。 咁即係你冇 liquidity， 冇 marketability， 咁就唔係叫股票啦。 係。 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幾辛苦咧，都要翻嚟香港咧，有咗個第二市場先。 嗯。 咁佢而家順便咧，佢作呢個第二市場嘅時候咧，佢就啊，我要有一個程序，要做第二次嘅 IPO， 或者咧將啲舊股沽出嚟。咁咧佢都係一千億、千零億。咁以一個而家嘅市值，如果我冇記錯，佢應該4000多億美元嘅。四千幾億美元嘅公司。咁個概念就係蘋果就過10000億啦嚇。咁佢大約一半蘋果。咁大，咁你而家你攞1000億港紙唔係好多啫嘛，係、嘛？咁所以呢個根本唔係一個大數目，佢要真係攞錢。但係有個機制喺度咧，就啊，將來有一日佢要喺美國話你咁嚴啊，我唔喺度玩， 係， 咁我咪退翻嚟啦。 即驚美國咧， 退翻嚟， 發你 浪 禮， 即刻啲 仲有一個機制。 策略性股東會話：喂，咁要諗多好多嘢喎、我成個公司咧，如果喺嗰度退出嚟，咁啲錢搬去邊啊？喺香港繼續。注入去咯，因為香港咧已經有一個已注咗嘅機制喺度，就係你已經可以流通啦嘛。 嗯， 咁呢個就係佢嗰個長遠嘅部署策略。 嗯，啊， 咁呢個我哋咧係認同佢，亦都咧係歡迎佢嚟，因為我哋香港係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多啲呢啲咁嘅咧叫做創投創意嘅公司，有創意嘅新公司嚟帶動香港啊。在我哋創新科技方面的發展都是好的。 嗯，啊，仲有咧，越係呢啲公司嚟得多咧，呢個中共個鷹派或者極左派咧，就唔夠膽咁輕易亂嚟。 嗱，所以咧，七大部門 係 包括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鬧咧就係打咗燈， 係 唔鬧咧就唔啱嘅， 係 咁。但係咧，最主要我哋睇係只要一個人出聲啫。最多佢安排埋我哋國家總理，如果由國家總理出聲，就以國家嘅身份出聲噶嘛。 係。 咁你下邊啲部門嗰啲，你講咩都俾阿總理冚過噶啦嘛。咁我哋要及實係咪？ 冇講過。 啊，如果冇講過咧，更加咧，我哋中共中國共產黨嗰個黨魁，有冇講過？ 係。 啊，如果呢兩個人都冇講過咧，咁你就當下邊啲人做戲咯。 咁啊。即係你睇慣都做戲㗎啦。 嚇，因為實際上嚟講，話好似爸爸話，我打你個打你阿媽話，哎呀唔好打唔好打。咁緊有一個打你，緊一個唔好打，但係兩個都係好深愛嗰個小朋友㗎嘛。係，就係咁啫嘛。 仲有好多講離婚咧，夜晚鬧完講埋離婚，朝頭早起身又好似冇講過㗎啦。 係啊係啊，發夢啫嘛嗰啲 係。不過有個講過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節目咧，今晚會繼續嘅，咁但係要唞下嘅。OK， 以前講過好多次。即係要唞一陣，咁我哋翻嚟再傾過。 好，一陣見。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 边炉最紧要系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